冰冰冰冰冰，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聊关于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是的，哪些事是你坚持了十年以上的？在我们的听天 FM 真有希望聊天室已经看到很多非常有趣的答案。 没错，比我想象的要发散思维多了。 就是的， 曾经想自己我什么事儿坚持了十年， 好像没有。 对，中间总会有种种的这个方式让你去改变自己的路径， 是 跟路线。对 对。 然后，但是看到大家其实都能想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小的小点。对，有些时候坚持可能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实现，那都是生活当中的小点滴，并不一定像我们平时非得说什么样的梦想啊，哪些努力啊之类的。 对， 都要回归到生活的本身哈。 是，我本来还想说这个坚持了十年以上好像正经事儿，我没有坚持那么久哈。但是呢，可以给一个大家提供一个反向思维，比如说这十年我觉得言而无信，不是对别人言而无信，我对我自己言而无信。我坚持了至少十年以上。比如说啊，要锻炼身体，早睡早起，把晚上刷剧的时间用来看书等等，一切的一切好像都没有做到。 这应该搁在新年的时候聊。对吧？ 对对对， 每年立的 flag 放弃 你实现了没有？ 这十年你哪一次每年立的 flag 全部都按时完成了？ 好，那我坚持了十年没有完成。 不容易啊。那灯火总有光环在远落，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我们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是狼狈，也许卑微。 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是狼狈，也许卑微，受委，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继续追，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也许很累。叫我无名之辈。 坚持了十年，不是说我们要闯出什么大名堂。当然我们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十年以来专心耕耘这样的一件事情，自己也成为了这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很有名望。但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生活当中散落的一些小细节哈。 是，比如说这边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专业的监听员了，时尚2019就说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我坚持了十年以上了。 对，这个十年见证了节目的各种变化跟发展。 你别说，见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主持人， 一定是。 而且很多现在很优秀的主持人，在他们眼里当年呀也是说话不太利索。是吧， 见证着一点一点成熟长起来。 那 可能见到某一代所谓主持人的时候，可能大学刚毕业， 对， 或者实习的时候，对，都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变化。 对， 就其实这种有点像我们平时在看到一个歌手的时候，对，第一张专辑或者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再去看到他唱歌有一些青涩，甚至在台上还有一些发抖，然后慢慢的极其稳健，找到自己，甚至就是另外的一派音乐风格，然后进行了一些改变，其实都是就看着他长大的意味哈。 是，没错。这边我还看到呵呵多肉也快乐说哈，十年以上摇号算不算？都十年了。 十年摇了几 号？聚一把同情泪给你哈。 自己摇了个号哈，老公摇了个号，还对， 没摇上。 这都是一个慢慢的小小的坚持哈。 是。 然后另外还看到有朋友，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就是手机号。 哦。我看到他说的是一个手机号，我用了快20年。 天哪！ 向你致敬，我还真没有。以前总是花花心思很多，要一个尾号，什么777的，尾号333的，尾号555的，这么来回来去换。 那会儿就主要觉得说哪个手机的套餐最划算，我就换哪个手机号段。 对， 然后慢慢可能到工作以后，你就觉得说还是一个号稳当点，不然就经常别人联系不上你。 对对， 你还要群发几百个人说我换号了，挺累的。Try everything， 来自于 Shakira。 I messed up tonight. I left another fight. Messed to myself,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But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s without 皇动物城的主题曲是 Shakira 唱的 Try Everything、也是带着这种浓浓的拉丁风情，其实更多的给人一种坚持或者说向前看的力量哈， 是 追寻不断的去尝试任何的事情。刚才有朋友就说了，疯狂动物城这动画片我也是坚持看了几十年了哈。 他说的是可能是动画片、除了包括疯狂动物城在内的其他动画片，对 对， 看了好几十年， 保持一个童心。然后说昨天还看了会儿葫芦娃，你哪儿找的？ 是 我现在想找，我说侄子在家嘛，你看看这个什么葫芦娃，你看看当年黑猫警长，这可能要再开通什么什么 付费 儿童会员才行。 对对对， 后来想了想，算了算，也就看几集，再见。 或者看20分钟是吧？ 对，你看你新的就好了。 我这边看到 Hello August 说，对支持阿森纳几十年的球迷送上致敬。 这样的一个日子口，提起来如此伤心的事情。 Why？ 因为在过去，阿森纳现在基本上已经成绩啊、表现啊跌到了几十年以来的一个低谷。对。然后在上个周末的时候遭到了曼城这样的一个球队的血洗、很多球迷看了以后估计内心现在依旧在绞痛当中。在提到这个名字这三个字儿的时候内心都是好像针刺一样。好，我们不说这样的一个让人失望的球队了，但我们说很多看球的球迷相信自从看球的那一刻开始，他都是一个不断让你下沉的漩涡，会坚持10年、20年、30年， 是 直到有一天可能熬不动夜了以后，那时时也会关注着一些关于足球方面的信息， 说不定还能看那个回放呢。 没错，我就是属于已经看球绝对超过10年，这算是一个坚持。 那我也坚持了10年没有看球， 不看球，这什么？ 实在是不会看， 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应该放那首歌哈、而且我也见到身边的一些球迷，可能这孩子也比较大了， 对， 然后每天其实工作生活安排都非常的紧， 嗯。 他真的是在每一场重要的球赛之后都要在第二天的早晨再早点起， 再复盘一下， 6点起来把回放视频看一遍。 那是真爱看球。 没错哈。 对，当然有真爱运动的，比如说宋彦军就说了，骑行骑行骑行，最重要的事情说3遍。我们王维就说了，你这骑行是每天上下班骑下自行车吗？ 特别不容易就能每天专门为了说就骑行，或者每周为了骑行出去。 那当然是。 然后但每天比如说你真的就是共享单车最后那1公里， 我只是上班而已， 这个可以啊， 只是代步而已。 对，还有这个更拿不出手的，像我这种买辆电动自行车的， 然后呢 买个菜没事出去骑一圈， 这很好、 动都不带动的， 这很好，很方便，你不觉得吗？ 对， 路程一下缩短了。 是啊、来继续听到一首歌，晴天，周杰伦也算是让人能够坚持聆听10年、20年、30年的一位歌手了。经典的一首老歌，晴天。 Thank you. 手还是手呢？ 最后还是说了白哈，爱一个人可能爱了10年的时间，嗯，这种坚持也不容易。 那最后谁陪在你身边呢？真是不知道哈。 对，没错。 但是今天好像是王威的生日，啊，因为明年我可能不能再做你的同桌，哎，对，所以最后一次机会，祝你生日快乐吧。 谢谢啊，这说到好像大家不在一个台里工作了一样哈。 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这个过生日这事儿我已经坚持过了，也不少年了。 不老少年了， 是是是哈。 对，今天应该和家里人好好那个吃个蛋糕，吹个蜡烛。 对，没错，嗯，啊。然后今天晚上到底家里会准备什么样的蛋糕？我们来看一看，嗯，啊。家里要是没有准备的话，一拍桌子， 来我们这儿送饭吃。 完了以后，我们看一看各位有着什么样的坚持了十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点滴。 我这边看到5997说了，听 CD 不止十年，20年吧。 听实体这事儿特别不容易，嗯，听 CD 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它肯定整张专辑听， 嗯， 你不然听一首歌换一张碟 是很 特别累。 对， 对，这是一个静心聆听用心听的过程， 嗯， 然后另外当然就是对于实体的这一个音质然后抱有着追求跟追逐，很多听 CD 的追的是一个更加之接近母带机的感觉， 嗯， 然后还有那些收黑胶的可能是 DJ 或者其他，他喜欢那种暖暖的这比较这种颗粒感十足的音乐的感觉，嗯，这可能都是一种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小小的幻想哈。 就像你说，如果要听 CD 的话，或者听黑胶的话，可能对耳机都会有所追求。 没错，对于， 嗯，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那些我觉得好多人都已经不光是耳机追求了，到最后就开始烧音箱什么之类的， 是是是是是，啊。好吧，这边还看到叠叠以叠以叠叠说哈，淘宝账号我注册了十几年了，虽然现在做不到每天都购物，但还是能坚持每天刷一刷。 哎， 好像是睡前刷一刷， 嗯， 不管你买不买吧，反正心里好像就觉得说得到了一些安慰。 这也是在这十年来给我们形成的一个习惯，啥都得瀑布流的去刷一刷。 没错没错， 从这个什么微博平台，现在的短视频平台， 嗯， 再到 平台快手， 对， 对， 你也会发现说就是那一个某宝平台，它手机客户端也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它进行了全新的改版， 嗯， 它要你做的就是没事儿，除了你去那边刷视频，这边你也是打开以后它各种推荐包括直播你可以看起来，占用你的时间哈。 对， 我们的习惯这十年也在慢慢的进行了一些改变， 嗯， 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叫做单车。 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经已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 我他朝走得坚壮些，你介意旁爱护有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欢。 提到陈奕迅，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应该走十年。 我刚想说， 对 对，其实我不过我们背的另外一个版本哈，稍后有时间我给大家播一下，因为这边还看到有听友就说了，说好像陈奕迅的十年估计也不止十年了吧，还有每次一去机场就想起了那首背包， 对， 都是满满的回忆。 这两首歌因为它的应用场景实在是太多了， 嗯， 而且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提及这样的一个十年为一个节点的东西， 是， 所以经常会听到这首歌。所以今天我们走一点不太寻常的路线哈， 嗯， 陈奕迅前段时间发的《不期而遇的夏天》，从今天我们看到相应的电影开始全面铺开， 嗯， 甭管是讲音乐的、讲电影的，这些微博账号全部都在发相应的这个叫预告片的视频，跟预想当中跟音乐配合在一起的情节不太一样，音乐可能更加的柔情一些， 嗯， 而电影里面确实应该会有一些扎心的片段。这个电影大概讲的是说一个说受尽白眼的街头混混，然后和一个遭到排挤的留守儿童转校生，他们之间相互扶持，然后这种产生的友谊，相互依靠，成长跟救赎的故事， 最近这样的 一 个，最近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电影好像挺多的，还有包括你上周给我们推荐的《夏日有晴天》， 对， 嗯， 其实讲的也是这种更年轻的好朋友之间的这种情谊哈，所以这样的电影我们也是先推荐给各位哈，想寻求一份感动的话，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小小的泪点。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在这一个周一刚刚开启，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继续跟各位分享更多。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扛。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我只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可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倔强的灵魂哈，这边说了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我用了10年， 这也是没少听节目。 但是关键是好奇，他这个就10年，他就只看那一本吗？还是说就把它放那儿落灰了？ 十年下来，倔强的坚持就是 每天翻一页， 那 也翻完了， 每年都读前三页，读前三页、 哦、 忘了，读不下去了， 对， 再从头来吧， 下次活。 对， 真的非常的专注、啊、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真的就是看不下去，但是每一次都鼓起勇气说今年我一定要把它看完。 而且因为你可能时间久了你不记得那个内容了，反正也就三页，重新看一遍吧，看到第三页困了。 我基本上那会儿读三体到第三本的时候、因为太厚了， 对， 所以就是没法坚持一口气读完。看了比如说两个章回，然后就扔在那儿了，再回头想的时候，他前面说的啥， 所以你也是看好几遍是吧， 起码倒个半章。 那怪不得， 就好像追剧的时候新的一季出来了、前面他可能情节复杂一些的、那你一定是把前面重刷一遍再开启后、 这么你说我想起来了、 就是、 追剧我也是有些好剧我可能也来来回回看了10遍， 对， 追了10年啊、对，他还说了说从中学开始公盖我吃了20年， 是不是暴露真实年龄了？那倒没有，但是你这个口味还出奇的保持一致。 是， 嗯 嗯，就证明说你常吃的那家饭馆给你带来的这个口感，还是确实能让你保持专一。 好吃。 有一家自己特别喜欢的馆子， 就那一口， 就吃不腻，这也挺不容易， 很幸福哈。 来，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 那一呼吸 ，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谣言是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喜欢一个球队长达十年，很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万次的悲伤。 比如这边我看到晨晨说爱米兰， 对， 爱国安，爱首钢，爱科比。 哎呦， 这个 有不一样的泪 点啊。对， 是爱米兰应该指的是 AC 米兰，一般提米兰都是 AC， 要不然就国米了哈。 对， 然后这个爱首钢， 嗯， 慢慢的我们也是曾经见到过首钢的辉煌。 是， 然后这个篮球队，嗯，不提了。 我 曾经也是关注了多少年，当然科比是最让人遗憾的哈，英年早逝的一位篮球巨星。好，这个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坚持了十年以上的事情。 我看到了帕尔这边说了，说踢球不是，遛狗不是，而是拍拍照。但是很多人遛狗还真的是坚持了十年以上。 嗯嗯，我还没有坚持那么长时间， 快了， 对，快了，一点一点前进吧， 嗯， 总是希望这个我们家孩子长得慢一点，毛孩子哈，不希望他，哎，一看怎么四岁了，然后心里总是觉得说孩子长得太快， 嗯，对，因为狗的年龄它是有一定的 极限的， 是， 其实你还是希望他能够多陪陪你。 没错哈，遛狗坚持10年挺不容易的，因为确实也见过说因为家里的一些变故或者添丁进口，狗狗就送给爸妈去这个养育的，然后自己或者养了一段时间觉得说，哎，每天要遛这么几次的话也挺累的，放弃这种义务跟责任的都坚持不下去，坚持十年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没错，是真的把这个狗当做家庭的一份子。 没错， 当然这边还有了，有爬山户外活动坚持了10年，还有炒股，说这一个是健身，一个是娱乐。 嗯， 那心态不错啊哈，把炒股当娱乐，很多人都赚钱的。 把炒股当健身也行。 哦，那倒是。 那每天看看起起伏伏的，就当什么叫有氧运动、啊， 锻炼心脏， 心跳永远在120左右，上下盘旋。 你是买的哪只股？ 哎，来，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坚持了10年，自己过去可能8年的专辑都一下版权不属于自己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开启新的历程，进行自己的录制跟重置哈。听到一首歌曲 Paper Rain， 那就是 Taylor Swift。Taylor Tate 带来一首 Paper Rain。 我这边看到我们的听听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这边特梅普说哈，你别看他叫特梅普，干一件事情还挺有谱的，他说我听广播听了30年以上，后来我们仔细想想其实我们都也差不多，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你知道文娱生活比较的少，所以呢做作业的时候就听着广播做作业呀，难道不是吗？ 是，我也20多年了， 对， 依旧记得我那一个三合一的大箱子，又有 CD 又有磁带，还有就是广播， 对 对，然后那会儿就是放在我书桌的左边， 嗯， 然后开始写作业的时候把广播打开， 对， 对， 是这样的。 然后天天被他们忽悠着来发信息互动， 发信息。 对， 那那个时候信息短信费应该很贵， 特别贵， 一块钱是吧？ 第一，孩子没有手机， 嗯。 第二，这个短信我们见过两块钱的、一块钱的、 对对对， 五毛钱的， 是五毛钱算良心的。 特别求着吧，你就等着说好，今天公布要发什么样的东西作为互动的礼物的时候，特别喜欢，死求着吧，求您让我发一条吧。我都记得那一天， 这个是坑爹吧？这个短信费太贵了， 太贵。但是，得到这最终的礼物才是一个内心觉得最舒服的回馈。 那倒是， 那天我就这么巧发的时候，第一次没中，然后就完了。然后主持人读错问题了，第二次再提问，正好我就赶紧补了一条过去。以后第一个答对的，然后当时拿了一张环球公司的一张唱片啊，然后到现在依旧珍藏。 那还算值回票价了， 值回了， 至少比这个短信费，虽然两块钱吧， 对， 发了两条。 哎，那会儿 CD 也挺贵的，值值值啊！ 对，没错。那这边我看到泪落心田就说了，听广播从最初我们当地的音乐台到央广，然后再到974，对音乐频率的喜爱从来没有间断过。同时，现在的收听当时也要比以前更多样了。以前呢只是纯收听，到现在能跟 DJ 们互动，这是广播节目多元化的表现。 嗯、 其实刚才说了，我们是可以互动的，包括点歌，包括我最早我记得我给 DJ 主持人写信，他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念出来，这都是一种互动。 太不容易了， 嗯， 我到现在都记得说，有一些这个主持人攒着听众给他寄来的这一些信，就算已经有了甚至微信这样的一个互动方式的时候，手写的写信依旧是可能承载着更多这种深情或者说诚意的表现方式， 真的是不一样。我记得我的听友曾经给我送礼物的时候，在见面会的时候会有一张卡，那个礼物可能最后不知道去哪儿，但那张卡我会保留着。 对、不知道多少人现在还保持着这种手写的习惯， 嗯， 甭管是明信片、写信、写日记，对吧？ 嗯， 很多人我相信现在都属于提笔忘字了。 一会儿有，一会儿有，我们回头来念。 考试答题的时候都坚持不下去，一会儿回来看。听到了一首歌，来自李荣浩，《麻雀》。 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成仙，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 好，麻雀，麻雀也有明天。每一个人，就原来我们觉得可能麻雀一直在称赞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是、 其实发现它也是就算那么的不起眼，但是其实每天都活得如此的活蹦乱跳哈。 对、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饱含一颗很美好的心态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清风飘扬就说了，喜欢拍照捕捉生活中的小美好。 能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其实后来慢慢发现还是我们需要特别培养的一种能力似的。 是、 拍照其实是把所有的这些美好瞬间留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没错， 尤其是现在随着手机电这个数字照片都成了大家有些时候都变成了累赘，垃圾的时候，如果你能是善于拍照，就是我们要不断的选择构图啊，然后在这一瞬间的时候好好的去感受它的美，并且用一种最恰切的方式留存下来的时候，这其实也是在当下这个瞬间去花更多的功夫去欣赏的过程。 没错、 啊、 很多人就是记录，比如说我就没有学过什么构图啊光影啊之类的、可能就是纯粹的记录，但是没有什么美感。当然了，若干年后回想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可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对， 但如果当时再花点心思把它拍得更美一点、 哎、 我回忆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心情就更好一些。 确实是会更深刻，因为现在都是随手一拍，就咔咔咔咔咔连着几张， 是 你回去一看哪一张都那么回事吧，就有一种打卡我来过的感觉。 是， 然后现场其实也没有看好，但如果那一瞬间你是提前先筹备策划，然后现场再去拍，不断的去回顾，然后同时还要兼顾前面的风景的时候，挺不容易。我记得当时有一张照片到现在都让我印象深刻， 是你自己拍的， 在西藏的时候，对，古格王朝的一个他们的古建筑的下面小坡，赶上在日出之前站上去，你看到已经一排人开始架着三脚架单反相机取景了，来预测预判它大概光出来的一个时间点，然后你要用什么样的 ISO 什么之类的。 你呢？ 我挤不上去，我就在后面。 我还有说你，我不会呀、我也没有照相机、 哎，我真的是那会儿痴迷于用这些照相机，每天拍照，回家还得 P 图。但是我就发现说，站在上面光拍日出没意思，结果我就站在下面赶日出，正好天色分层的时候，上面依旧是暗淡的蓝色，过渡浅蓝，然后带着一点金边勾到下面，人打过来正好是一个剪影。 哎呦， 在一个小沙丘上，那一张照片到现在是我最得意的。 哎，很会选角度， 是不是？ 我们很想看到那张照片，如果有机会，今天或者 我一会儿找一找，好不好？ 对，发到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给大家看一眼，给大家搂一眼哈。 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把音乐歌单走下去，这边的一首歌来自于鹿晗，叫做《我们的明天》。 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每一刻都像永远。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像多一点我们的命， 可能有一些对于过去的纪念就变成照片作为载体， 嗯， 然后存在我们的手机相册当中，更多的是上传在那些云服务器里面， 或者是网盘里面。 对， 但这边真的是找到了这张照片， 对， 王维拍摄的这个照片，哇，我真的觉得很自然，而且你确实找不到好位置，你只能在远远， 我只能在下边，你看上面站得满满当当的，对不对？ 很远啊，这个距离， 而且就是要找一个大概的构图，它有一个曲线的变化，而且人要放在什么跟太阳这一侧都是在左侧的三分之一桌之类的啊， 而且这个颜色很有层次感， 最简单的构图跟层次感。哎，一会儿把这张照片再发给大家哈。 好的，在我们的听听 FM 中有情况聊天室啊，等着。 对，到底有没有坚持十年这样的一些自己的技能？刚才有朋友提到自己喜欢拍拍照，也可以过来分享一下你十年坚持下来以后自己的一些作品。 你的作品， 啊， 对， 没错。今天我们继续稍后看看各位的留言，也会有更多的歌曲送上。说到底就是中有星光，我们在周一的第一个小时即将完结，稍后我们回来还有更多的好歌等待着各位。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97.4，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隐形翅膀带着我回想，掠过那绝望，找希望，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心的翅膀，学着更坚强。 这首歌六年前是《隐形的翅膀》， 嗯，七年前《隐形的翅膀》 没错，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然后这首歌顿时觉得过了几年，好像自己更加的沉稳一些， 嗯， 对，加入了一些沉淀，所有的无形换为有形哈， 嗯， 来自于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来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我们这边把时间撑得更长一点，十年作为一个节点，有哪些事情是各位一直的坚持哈？ 我突然看到这边有个听友，他的留言正合我意，我觉得和他在这点上我们达成了一致，熬夜。嗯，坚持了十年、 哦、不止吧 对不止 对 嗯二十年、嗯、 在熬夜这件事情是没办法 嗯 就我不熬夜的时候可能也就是父母那会儿在上学天天催着你赶紧睡 嗯 然后不然 但那时候睡得可不早、 哦、对就算你第二天起不来父母撑着你耳朵掀你被子、嗯、然后各种欺骗哄骗的方式对什么都已经几点了后来睁眼一看还差半个小时呢 嗯 各种方式来哄你起来的时候都改变不了你更别说自己一个人生活那可能只有比如说到工作了以后你必须强迫要早起的时候才会稍作调节、啊、 对但是有时候也是 架不住有很多事情觉得说，哎呦，好不容易到夜深人静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我们看点刷，像刚才说的刷一会儿短视频吧，看看某宝吧， 对， 然后看看一些推送吧，突然时间就两个小时的过去了， 就总得摇晃个红酒杯啊， 对， 就感叹夜太美， 就很容易就过了十二点了，不知道为什么。 没错哈， 对 对，来继续看到还有朋友说，我从零三年一直健身， 哦， 坚持到了现在 哟。 这个特别不容易。 嗯，这边我还看到时光雕刻说了，听广播、健身、不喝饮料、多喝水、好好吃饭、不熬夜、好好睡觉。如果真的是坚持了十年以上这么规律的生活，真的，我敬你是条汉子。 哎，这样的人他一定是精神百倍的。对，我觉得不喝饮料，不喝饮料这事儿其实也挺难的。我是现在开始慢慢坚持不喝饮料，尤其是那种含糖量比较高的。 嗯， 对，然后现在也是一个趋势嘛，大家都喝那种什么零糖的饮料。 但是偶尔也做不到，是不是？偶尔也想从冰箱里拿一个饮料，嚯！ 你真赶上一个大夏天， 嗯， 一天累得够呛，回家你不觉得突然来上这么一杯 过瘾？ 甜，有气儿，打个嗝。 明儿的事儿，明儿再说。 才痛快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刘欣，爱你是我最初的梦想。 分开后的心情好荒凉，将日子都过成了流浪，一个人穿梭街上，一个人等待天荒，总幻想再次遇见你的模样。过了很久还是会遐想，如今还在一起会怎样，还对你念念不忘，还没放下那过往，哪怕你将会陪在谁的身旁。如果后来的我们都已经忘了对方，爱你仍依旧是我最初的梦想，只是幸福的翅膀飞不过爱的海洋，在暴风雨里渐渐迷失方向。在等我们都已经失去对方，爱你仍依旧是我最初的梦想，我为你有多痴狂，结局就有多悲伤，谢谢你陪我走过那些时光。过了很久还是会遐想，如今还在一起会怎样，还对你念念不忘，还没放下那过往，哪怕你将会陪在谁的身旁。如果后来的我们都已经忘了对，爱你仍依旧是我最初的梦想，只是幸福的翅膀飞不过爱的海洋，在暴风雨里渐渐迷失方向。就算现在的我们都已经失去对方，爱你仍依旧是我最初的梦想，我为你有多痴狂，结局就有多悲伤，谢谢你陪我走过那些时光，只是幸福的翅膀飞不过爱的海洋，在暴风雨里渐渐迷失方向。就算现在的我们都已经失去对方，爱你仍依旧是我最初的梦想，我为你有多痴狂，结局就有多悲伤，谢谢你陪我走过那些时光。 爱你是我最初的梦想。 嗯， 来自于刘鑫。 这边看到有一条留言说，反正我天天九岁就对了，就是坚持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不想长大，已经可能20多年了。 哎呦，这其实也是， 如果永远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当然也可以，对吧？ 是， 快乐开心就好。 有勇气能够屏蔽掉周围所有的这一些，就让你去成长的噪音， 嗯， 然后并且在自己的这样的舒适圈里面，保持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跟欲望，也挺好啊。 但是如果能够坚持，继续坚持几十年，那也是不容易哈。 对， 嗯， 有些时候好像自己被迫成熟以后，偷偷看个动画片什么之类的，这叫保持童心。 对， 然后有一些所有的状态都保持童心的话，我真很好奇，怎么能做到一直都是九岁？ 就是九岁， 对，就有一种一尘不染的感觉。 来问问 过来给我们讲的更详细一些， 嗯， 有哪些地方是展现你九岁的一个风格？ 拒绝跟别人沟通哈， 结果一问人家刚10岁。 这边看到雨辰说的是，我累计应该有1万公里左右，从2014年开始跑步，所以我决定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嗯，虽然还没有到10年，但在你心目当中，10年坚持10年是个小目标。 我特想问一问，怎么能一直坚持跑步又觉得就不无聊的？ 嗯，听音乐呀。有好多朋友以前晨跑的时候就会听我们的早间节目， 是， 嗯， 对，我曾经也试过，就是不断的换歌单，然后给自己找一些情绪， 嗯， 但是后来发现说一成不变的道路跟风景，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哦， 跑步机上当然是最无聊的， 嗯， 然后再之后就是那个在外面跑的时候，可能大家方便你自己出去半个小时回来还能洗澡收拾一下的，也就是家附近或者是单位的附近， 对， 但这路线一成不变， 嗯， 我后来就试着反着跑，就先开始是这个路线左边绕一圈，后来就右边怎么 反着跑完，然后呢 还是会无聊的。 对， 所以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变不出来新花样了哈， 嗯，挺不一样的。 这边还看到有听友说玩游戏我坚持了10年。对，就是刚才说的是我们找一个方式来放松自己，偶尔让自己觉得，嗯，哎，我还是个孩子，我还可以玩一玩。 对， 嗯， 坚持这个词儿好像有一点变味道似的，好像没有什么挑战的沉溺，现在也变成了坚持哈，啊。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哎，这刚才不是说要聊一聊手写的事情， 嗯， 一会儿再看一看哈，啊，来自于许飞。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呐，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池塘边上给了自己2圈。这是是的，女儿一定会美的。 那一个年代确实还都在写散文诗，写一些自己的日记，对， 对， 日记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嘛，有人写起来真的就像散文诗一样， 那是文笔比较好， 对， 有些朋友就是报流水账，记录今天发生了什么，还有把今天的感想写出来，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女生在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很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男生把心仪的对象给他发的短信给写下来，抄下来， 抄短信的，抄歌词， 嗯， 对。然后分手的时候把他送给男朋友， 对， 送给女朋友， 你再看一眼，这是个仪式感，但是你要求复合没戏啊， 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思路， 非常的决绝，弄到你面前然后以为说好给你一个台阶下，我们共同回忆过去，想到美好，有没有自己认错的机会，后来发现人家就是给你看一眼， 哦，我明白了，这个脑回路就是说你后悔去吧， 对 对， 然后甚至人家带着新的男朋友过来跟你一起来混过， 那有点狠， 太难过了。 对， 就这边我们看到有朋友确实还在坚持会写日记， 有 时间也许不会那么长了。对，会飞的狮子说，坚持最长的就是写日记跟笔记，每天记点东西，坚持了半年了。可以啊， 好记性不如烂笔套，有时候我也会给自己记下，比如今天我要干什么干什么，这个可能也坚持了十年，要不然就全忘了。 原来身上一直有一个小本，然后会把一些节目的想法，然后包括一些什么的，全都记上去。 有， 后来发现这本儿还真不如说这些现在的云笔记好使，就转在什么手机啊，记什么笔记录上了哈。 对， 还有朋友提到说真的就是记账啊，十、 哦、 年以上收支明细，严格控制过度消费， 这个我就要跟他取取经。说实话，以前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说记账吧，我也要控制下自己，但是后来发现记归记，花归花，好像总也通就联系不到一起。 我觉得那会儿好记是因为大家都用的是实体的纸钞， 是啊， 你取个五百块钱出来，你基本上就从这五百块钱你先把它做一账做圆满了，现在你就这儿花什么花呗一笔，然后那儿又怎么一个微信支出，跟你的账户每天特别零碎的，你已经记不下来了， 对，反正很大的出入，记归记，花归花， 最主要的是到最后能不能真控制住自己，这个月花超了，下一个月的时候我还敢， 然后继续记，继续记账， 继续记， 然后发现根本没有用，算了，不记了， 每次看到都是泪啊。来，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 遇见是场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被爱，为何凋零成花海，哦哦哦哦，等思绪完全剥动，今生谁又刀锋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思绪踏过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 时光背面的我来自于刘芷嘉。 嗯 嗯，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突然刚才听到这首歌最后一句说快要哭了，我突然看到这边有一条留言，我也觉得非常之感动。他说有些事啊，可不止十年，真的是几十年如一日。 嗯， 家务劳动我坚持了30年，很多女性为家庭的付出，包括妈妈对孩子的付出。我前两天开玩笑说，对孩子的这个爱恨和付出，每个妈妈至少坚持了十年以上，而且她没有下班的点儿。 是， 嗯， 没错，永远都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 对。 当然父亲也是，我们呼吁更多的父亲来介入哈。家里一直干家务十多年，这事儿也证明有一个温暖完整的家庭，十多年自己也是不断的在耕耘，在去经营它，很快乐的事情哈。而这个另外一边，我们其实也觉得一直自己收拾来打扫做这些家务，家里一定很整洁。 对 对，经常跟朋友聊到你们家怎么收拾，阿姨嘛。 嗯， 然后要不然就是不收拾， 哎呦， 回到家，除非说是好，这已经下不去脚了， 嗯， 或者真有什么就太过杂乱了，以后他可能才会再选择性的扔一点东西，那个就很可怕哈。 是， 好， 所以家里还需要有个女人嘛，非常贤惠的贤内助哈。这边看到会飞的狮子说了啊，我坚持了十年，就是现在的工作呀，从第三年就开始说我明年不干了，我到现在还在这个单位奋斗着。 周围经常能够听到， 对。 就原来的工作岗位，很多人都说好在几年之后自己会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企划跟变化。 嗯， 但一直我觉得是要迈出这一步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对 对，然后这话也就是说一说，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情绪的宣泄而已。 对， 可能对于现在的现状有一些不太满意。 嗯， 那真正搁在他自己的内心，其实他估计也是早就打定主意在一个地方好好的耕耘下去。 对，就可能在工作当中有些不如心意，不如意、 啊、 或者说跟同事间有些不开心小局语、嗯、但是过了就过了。 没错， 对， 嗯，对，一直能坚持下去，其实而且现在还挺敞亮的过来给我们留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是， 还是炫耀一下我在一个岗位已经坚持了多久哈、 嗯、 来，周兴哲带来了一首歌曲，终于了解自由就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是吧。来， 相对，终于看到了彼此的美，渐渐的轻轻被风吹，默默的爱上这滋味，灿烂的笑相对，会让人渐渐放下防备，你曾经说过要永远，但如今已无法还原，好多话留在你身边，我已不需要留恋，好多话再美再耀眼会终究枯谢、哦、我终于了解自由，是心碎了后才懂，是安静的时候，是没有人守候，也不需要任何人在身等候，我终于了解你，我是最美丽的擦肩而过，没有了你的我还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灿烂的笑相对，先放下防备，你曾经说过要永远，但如今已无法还原，

心动，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极客俊逸，极客出发。 我看到我们的听听后台会飞的狮子说了，说算是坚持最长的就是这个，他发了张图哈，写日记笔记每天记点东西哈，坚持了半年，我一看这不是发朋友圈吗？ 嗯 嗯， 对。 后来想，哎，你别说微信好像也有十年以上了，所以我们发朋友圈真的可能有十年了。 11年差不多，2011年的时候， 对， 对，嗯 啊，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远离什么短信啊、电话也是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了。 是， 然后我们被强制性的随时接触， 还得看别人。 对对对对 对， 对，也是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了。 嗯， 还有朋友提到说，哎，这身体乳我坚持擦了20几年了，期间各种换包装，但是品质也是始终如一。 对。 哎，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 就是刚才 DT 关了话筒说嘛，比如说护肤啊，很多女生都坚持了10年20年、 嗯、 化妆10年20年， 对， 嗯， 这都算是一种小小的坚持。 那很多男生来说健身也是10年20年，比如说 Hello August 就说了，说跑跑跑 TTT 练练练， 嗯 嗯，看他的身板哈，像是经常运动的人。 没错，那些球员更是天天运动哈，我觉得就是在球员或者这些音乐人他保持自己的巅峰状态，如果能够连续有10年的时间也不容易。 嗯， 歌手每一张专辑不一定连续10年发，2年1张，2年磨一剑，出来的品质始终如一的话，他基本上就可以进入到名人堂了。运动员其实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足球篮球运动员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也是越来越长，40了40几了还在场上踢得依旧不错，可能去一些对抗性没有那么强的联赛，但是如果能够保持10年稳定的输出啊、进球啊表现，其实在大家心中都算是进入到了一个名人堂 Hall of Fame 的感觉哈。 嗯，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手稿乐队，上个礼拜发了新歌，我们先听一首经典的，这首叫做 Hall of Fame， 看球的肯定都听到过这首歌的节奏。 Yeah, you can be the greatest, you can be the best, you can be the King Kong banging on your chest, you can beat the world, you can win the war, you can talk to God cold banging on his door, you ca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can beat the clock, you can move a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 some will call it practice, some will call it luck, but either way you're going to the history books,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You can run the mile, you can walk straight through hell with a smile, you can be a hero, you can get the gold, breaking all the records they thought would never be broke, yeah, do it for your people, do it for your pride, are you ever gonna know if you never even try, do it for your country, do it for your name, cause there gonna be a day when you're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Just be politicians, be preachers, yeah, yeah.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be truth seekers. Be students, be teachers, be politicians, be preachers. Yeah, yeah.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The King Kong hanging on your chest. You can beat the world, you can win the war. You can talk to God, go bang on the wall. You ca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can beat the clock. You can move a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 Someone call it practice, someone call it luck. You'll be the one you go to the history. 里面讲的就是不断的坚持，然后要坚信自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甚至后面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 You can move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你可以移动一座山，你可以击碎所有的石头巨石，这种感觉我估计也是没少读中国的这些寓言名著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种精神可以用来形容我们今天这边我看到的 Percy Patty 哈、他的留言说，早起洗漱完喝凉白开，然后再吃一个苹果，我已经坚持了几十年以上了、不是有句话英国的谚语说什么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没错， 对， 每天吃个苹果你就不用找大夫 了，对， 特别的健康。 嗯 啊，这早上起来的时候，原来有一段时间想要坚持喝淡盐水， 对， 不是说特别健康吗？ 都坚持过， 太难喝。我到现在都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会儿提倡用淡盐水先漱口， 是 第一件事儿。进了学校就是拿一瓷缸子，然后受不了，更别说再下咽。但是发现坚持哪怕一个礼拜的时间下来，你整个身体的这个代谢循环会让你显得更加的规律跟舒适。 对、有时候我们就是输在了口感上，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这种短视频，很多的健身博主都会告诉你说，每天假包括很多模特名模都会说，每天起来吃什么蔬菜汁儿、蔬菜榨汁儿啊、水果榨汁儿、然后你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轻盈，然后你再去运动，做瑜伽还是跑步。 对， 我们看了180遍了吧， 是 也给自己下了决心说要这么干，也180遍了吧，但就是没有坚持，所以真的要跟 Percy Patty 这边学习一下。 没错，我觉得他更难能可贵的就是早起有时间干这些事儿。 对， 现在基本上都是踩着点儿起来以后刷个牙洗个脸赶紧拎包就出门了， 所以闹钟再往前定一会儿吧好不好， 起码半个小时嘛。对，来带来一首歌曲，苏星杰，叫做时空缝隙。 从你的决定到现在有几天，我们的关系却是越扯越远。当初说好距离并不是一切，是不是最后输给了时间？你偶然的来电我已经不习惯，短信隔好几遍就结果的字眼，好像用未来科技操纵时间的能力去改变这样的结局。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能按下暂停键就可以去见你。平行的我们会不会也有默契，能在路口相遇。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能越过世界忽然之间拥抱你。这样再出现到底算不算惊喜，还是只是对于习惯？短信隔好几遍就结果的字眼，好像用未来科技操纵时间的能力去改变这样的结局。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能按下暂停键就可以去见你。平行的我们会不会也有默契，能在路口相遇。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能越过世界忽然之间拥抱你。这样再出现到底算不算惊喜，还是只是对于。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能按下暂停键就可以去见你。 平行的我们会不会也有默契，能在路口相遇，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能越过世界忽然之间拥抱你，这样的出现到底算不算惊喜，还是只是对于 苏心杰。 很多的事情好像确实不需要大段大段的时间块来完成、很多的间隙顺手就做了就完成了。比如说这边收藏，我看到三平区说收藏可口可乐，96年开始至今已经25年了，家里单位处处可见可乐瓶、可乐罐，还有徽章，还有周边等等，看到了就收一下。 对， 嗯， 这个以后自己可以办一个展了。 是， 结果有很多这种爱收藏的都是就是私人收藏家， 嗯， 到最后办展的时候再出来，大家都会觉得说这其实记录的不光是说某一个品牌， 嗯、 某一类这个物件这些年的产业，这些年的演变，更多也是这一个人他的爱好的一份坚持，特别不容易。曾经见过一个收藏就是所有跟消防物品有关的私人收藏家， 哦， 去了他们家就基本上每一个年代不同时期的消防服务、 哦、 用品，是灭火器，我说 大小不一样的罐子是吧？ 对，什么都有。然后还有那就那种扔，它里边更多是液体， 对， 然后跟干粉，然后会产生化学反应的，就属于跟手榴弹似的投掷物扔进去的、 嗯， 就是这些就还能用吗？他说基本上不能用了，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啊， 就喜欢放着。那么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点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女生可能就喜欢收拾，就是那个收藏好看的杯子、好看的碗、好看的碟。 嗯，对， 对吧？也未必用，但我就放在厨房里看着，我也高兴。 没错， 嗯， 一打开柜子，我们家的现在马克杯简直就是啊， 很多女孩爱收集杯子。 理想就是每一个买回来以后就又能看又能用， 对， 捧在手里面暖暖的，还能看看它上面画的小动物。 嗯、但关键。关键家里来客人呢，说哎那杯子呢，哎这个杯子不能用，等一会儿我给你换个别的， 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小动物被他什么用嘴沾脏了之类的。理想三旬来自于陈鸿宇。 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电杯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它碎成年代、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高兴笑来虚度聚散的慷慨，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信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遗憾季节里未结果的爱，弄脏了每一页诗，吻最疼痛的告白，而风声吹到这儿已不需要释怀，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 懂这像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 陈鸿宇《理想三旬》， 嗯， 非常缓慢的一首歌曲。那很多时候这一份坚持在人生当中也算是漫漫长路， 嗯 啊，其实都是一点一点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据自己的分量，积累过后十年再回看的确实沉甸甸哈。 还有些可能有点轻飘飘，我这边看到有听友说，哎呦，收藏啊，你看作为有女孩就喜欢收藏水晶雪花，你看摆了一排都快十多年了。 嗯，这个 看得好看。 现在再拿出来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当时自己的喜好有一点太少女心了呢？ 现在仍然是少女啊！ 哎，继续再送给下一代的少女，也、哎、挺好的。 十年之后， 对，十年，我听一点不一样的。 这首歌终于来了， 对，梁朝伟跟李宇春的合作。 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不过是分手。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这边我看到一条留言说春春出道都十年以上了， 这也是我们一路看着他从电视那种海选节目刚刚开始， 嗯， 所有人第一次热情的参与， 对， 一直走到现在，可能是身份跟地位目前做到最显赫的一位了。 没错，嗯，真的很感慨，超女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哈。 是， 对，今天还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坚持十年，很多朋友还跟我说，好像拉大提琴也坚持了十年，小的小，6岁开始学琴，到现在快30年了，很厉害。 嗯， 当然还有坚持